么要举行，就到年底了，各种的这个聚会啊，或者说请客送礼啊，这个事儿特别多。 对， 如果呢您送人家海参的话，真是送礼不如送健康。 没错， 而且呢送海参的话是表达了特别大的一种诚意。大家都知道海参呢它价格不菲，应该说这个比一般的东西还要贵一些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不妨呢多订几组，到在年底的时候咱们真的用得着啊。 哎，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如果错过现在此时此刻这个优惠力度去专柜看的话，还真的得花到5000多了。所以真的要趁着这个优惠，趁着这个机会，把它一次多下手，多囤几张券在手里。 好的，我最后再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小秦海参北广优惠组合，我们的主品呢是300克一大袋，给大家9袋，而且每袋里是10根海参，这就是90根的海参呐、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只要1380。所以呢，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因为货源有限啊，400-015-5151。 北广购物4岁了，为庆祝北广购物开播4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在1月份每个周六日订购298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时可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红枣是家庭养生必备，特别是冬天吃，更是一味食疗佳品。而新加阿克苏的红枣更是以个大皮薄核小色好肉鲜味甜的特点，在红枣排名当中位居前列。 那么本档呢也为您带到的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红枣的团购活动。新疆阿克苏果园直采，品质好，够新鲜，价格呢全部都是直采价。首先呢公布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进驻商超，这每袋一斤装的要98元，一箱5袋就490元。但今天参团价，一箱5袋5斤只要199元，划算下来每袋每斤啊只要39.8元。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了再来付款。 对， 品质看得见，但是北京市场限量1万斤，只此3天活动。4007-106-108，4007-106-108。 30多块钱呢，普通红枣的价格买到正宗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听到本档节目的听众朋友，您真的是赚到了。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又大又甜，因为独特的地理土壤，果园土壤独具水源，选用的是天然雪水，符合标准检测，独具气候，昼夜温差20度，能够锁住全部营养。所以呢，经常吃红枣啊，必对身体好。想要选红枣的话，一定要选新疆枣。 那现在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到本次新疆阿克苏果园的直采团购，每袋不要商超价格98元，直采价仅1箱5袋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只要199元，每袋每斤划下来仅需39.8元，而且是全国包邮，满意现场付款。拿到之后您会发现啊，每颗枣子都是个大皮薄核小色好肉鲜，咬上一口不粘牙不卡嗓，这才是正宗的品质。 是的，4007-106-108，4007-106-108，团购热线呢，此刻是持续的火热。提醒到各位啊，供给北京的仅有1万斤，下一次到货是什么时候，那谁也说不准。好了啊，非常感谢7588的朋友订购2袋得5袋，2363的订购了2袋得5袋，7852朋友订购4袋得10袋，还有老会员3326的崔女士说着在你们这儿买啊，我放心。 谢谢，并且我们是免费送货，满意再付款。红枣的外包装上清楚的写着新疆阿克苏的字样，检测报告相关证明手续齐全，所有之前参团过的听众再次参团 团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划下来39.8这个价格，您在市面上能不能买到正宗的，我敢保证不可能。 是的，提醒您啊，4007106108，4007106108倒计时最后一分钟了，备货是非常的紧张，您别犹豫，先把名额占据下来。199块钱一箱5袋5斤，每斤划算只要39.8，30几块钱就能享受到20次的红枣枸杞茶，30几块钱就能品尝到味美甘甜好吃营养的正宗新疆阿克苏大红枣了。 是， 茶社里边跟朋友喝个红枣茶都要大几十块钱， 对呀， 还不如今天把真正的正宗的货带回家，自己动手沏个下午茶。 嗯，没错，不仅是泡茶，还能煮稀饭，做银耳莲子羹，做红枣蛋糕，红枣馒头，打豆浆。原价是98块钱一袋，拨打电话参团，一箱5袋只要199，这划算下来，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果园直采价，每袋每斤只要39.8，全国包邮，仅此3天。好了，请各位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那老朋友呢？感谢到您的支持。新朋友，品质啊，不用多说，好枣子。正宗新疆阿克苏的，个儿大皮薄肉厚，质地紧实，色泽鲜亮，格外的甘甜。嘴巴吃挑了您可别怪我们。价格呢当然也是非常实惠哦。199块钱订购到1箱5袋，划到每袋呢只要39.8。仅此3天的活动，您得抓紧时间打进热线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的少女士订购了2套，说下午嘴巴馋了，吃点红枣又好吃又营养。4158的林女士订购了3套，说煮稀饭的时候放点红枣，人家都夸我气色好。8787的刘先生订购了3套，说反正都是要吃的，老婆喜欢打豆浆放几颗，而女儿呢喜欢当零食吃。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价格不贵。 是的， 当然啊，直供渠道价格当然低了，39.8一斤，一箱五斤就是199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我呢再跟大家说点题外话。这次呢，2017年的阿克苏大红枣新鲜上市之前呢，我们按照惯例呢，采购部也去了几位同事。经过了解啊，红枣呢已经是成为了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为了提高红枣的产量和品质，从年初开始，当地政府不仅有拨款，而且呢会组织这个林果技术员呢深入田间地头，给咱们农民朋友们服务，提供技术，提高红枣的品质和产量。所以呢，您吃到的是每一颗阿克苏红枣都饱含着新疆当地的水土滋养，凝聚着农民朋友们辛苦的汗水付出啊。 是啊，所以说不是每颗枣都叫做阿克苏。那阿克苏枣呢，个头大，皮很薄，肉很厚，枣香四溢，干吃就很好吃。不仅是泡茶，还能煮稀饭，做银耳莲子羹，做红枣蛋糕，红枣馒头，打豆浆。原价是98块钱一袋，拨打电话参团，一箱5袋只要199。那趁着最后一分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团购，不要98元一袋，仅需39.8一袋一斤。那一箱5斤呢，只要199，每天吃一点，不管是干吃、打豆浆、做枣泥糕，口感都好，营养都高。又或者呢，是暖暖的冬日阳光下，一壶红枣茶，每月的那几日，生姜、红糖、红枣煎煮，阿克苏红枣都是您好伴侣。 是的，此刻呢，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依旧火爆。现在打进4007106108，您依然是可以享受到199元订购490元的阿克苏大红枣的优惠。但是活动只有3天了，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 想起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夜空中最亮的星，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讲关于免疫功能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在这个三岁以前，还有青春发育期，再有就是40岁左右的时候啊，容易发生免疫功能的好和坏，在这个时期你特别注意就会影响免疫功能。特别是我们人到40岁以后啊，到了不惑之年了，然后什么大概都稳定了，但是人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免疫功能，在这时候有很多方面如果你不太注意，那这时候你的健康也成了一个分水岭。你比如你度过青春期以后啊，进入这个其实是我们人的黄金时代，就在工作上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然后家庭呢也都组成了，但是呢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健康状况有很多种这个迹象都悄悄地表现出来了，而我们自己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正在壮年时期嘛，这个脑力啊、体力啊，以及人际关系啊，以及家庭稳定啊，都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稳定的阶段。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就可能经常出现什么头疼啊，或者对于天气冷热的敏感度增加了，稍稍冷一点没穿衣服就觉着有寒冷了，热一点呢又觉着要出汗又得脱了，还有就是精神呢，注意力容易不集中，精神涣散，然后有时候啊就是这个感到极度的紧张，或者记忆力下退，或者是睡眠障碍，不是这个入睡困难，就是醒得早，要不然就是睡得不那么踏实，恢复不了疲劳，还有一些过敏现象出现了，你比如容易得这个过敏性鼻炎呐、起湿疹呐，还有一些这个人呢就开始将军痘出来了，肥胖症出来了，肥胖症一出来，这个代谢综合症也就出来了，那很多病呢就来找你了。再有就是身体啊，就说没有这些也经常感到不是这儿轴得慌，就是那儿酸痛，还有这个小的关节啊，或者是这个腿关节膝关节啊，就有些沉僵，特别是手指头有沉僵，早晨起来就握不住，伸不开，这样的感觉。起初呢很多人特别是这个女性朋友啊，家庭劳务比较多的都不在意，就不拿它当回事，觉着呢到了这个40岁了就差不多了，只觉得呢就是要是工作以后呢就轻微的有点这儿不舒服那么不舒服，没有很好的想到这可能是 身体给你打的免疫功能已经下降了的信号，虽然构不成病，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语言就是亚健康状态。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不注意不维护你的免疫功能，就走向疾病了。如果你很好的能够把它纠正过来，改掉那些问题，解决那些问题，那么它就成了你免疫功能的一个转折点。那你这种精力充沛，你能够担当重任，又能够精力，又能够这个承担一些压力，如果你在这时候能够调整你的免疫功能，那么你的这种好的状态可以推后，就是延长，可以延长5到10年。所以40岁左右啊，注意免疫功能的维护和调整，那是你维持你比较好的身心状态非常重要的一个年龄段。对于这个我们自身机体抵抗力的认识强弱，以及自身免疫在预防疾病中的价值，现在的这个很多人都非常非常重视了。所以对于进入了40岁这样的人，更应该针对增强免疫功能的活力，在预防疾病上做很多的努力，还是很来得及的。就大量资料就表明了，说你只要投入少部分的这个资金，你就能达到明显的预防人的预防疾病的效果。而且有的呢，一些疾病在我们国家你其实不用钱，只要你投入精力，只要你投入你投入这样的认识，我的免疫功能不能让它下降了，然后就注意实时免疫功能活动啊，把它增强维持，这样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就能够使你的工作呢和使你的身体慢慢的处于一个不是下坡，而是免疫功能的三大功能支持你就进入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期呢，我们还是提倡呢，在饮食啊，在活动啊，在生活规律啊，还有自然疗法增强体质啊，预防和预防疾病上啊，来进行全面的一个改善。像这些呢，在这个比如觉得自己免疫功能比较不好，而且有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时候，不要等它生病，那么自己呢就进行一下干预。那这种干预呢，就能够维护你这个身强力壮的情况。再有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抵抗力低的薄弱环节，而是我们很多人呢都不太重视的。你比如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啊，有很多失控的因素，这种失控的因素啊，有的是你能控制的，有的是你不能控制的，但是它都会影响你免疫功能的正常。就是说能够影响你免疫功能会降低或者会紊乱。你比如有的人就是不定期的要上夜班，因为上夜班的时候黑白颠倒，而且夜班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就让你就要精神充沛，因为那个工作的需要，经常不定期的这样值夜班，就没法使你这个睡觉啊能够白天工作晚上睡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习惯中午睡觉，中午必须眯他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人，如果忽然这几天或者忽然有一个阶段就是不让你睡午觉了，这也打乱了你自己的生物钟规律，那也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免疫功能。还有连续的晚上加夜班，一般的我们讲连续三天四天啊，甚至一个礼拜以上，那肯定要影响你的免疫功能啊。因为在免疫功能上啊，这个专家们有过做这试验，就是你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话，那第二天 76% 的人就容易患感冒，免疫功能明显的下降。其实我们生活中呢有很多人啊也有这样的体验，加了夜班以后晚上到了2、3点才去眯一会儿，第二天虽然起得晚，但是那个不是正常的生物钟规律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你免疫功能的下降。还有天气的突然变化，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你的适应能力也差了。再有就是受到一些没有想到的精神创伤，不管是工作上，不管是家庭，或者是忽然出车祸了，像这些都是突然的打击。这种突然打击的创伤，身体要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到了40岁左右的人，如果经常有这种应激状态比较大的事，对于你自己比较影响大的事，那很大的影响了你的免疫功能。有的人可能就因为这件事儿一蹶不振，所以这个呢也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再有就是啊，有的学生不管是哪什么考试，特别是啊高考啊大考啊，还有就是这个毕业论文的辩答啊等等，还有就是突然给你某些任务，或者是演出，或者是女同志的月经期生理期，再有就是旅游的疲劳， 就是旅途，有的人不是游玩，而是有的人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在天上跑来跑去，经常要倒时差，还有就是环境突然变了，重负荷的运动，像这些，不管是哪一种，当然很多了，在我们生活中，都会打乱你的日常生活规律。凡是生活规律、饮食、起居、情绪激烈变动的时候，一个是突然，一个是长期，那么这两个呢不良的因素啊，都会导致免疫功能的下降啊，抗病能力减弱，这样就是病原体，不管是病毒、细菌、微生物啊，就容易侵入。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希望，特别是40岁以后的人要注意这些问题。再有就是有的人说，那我这是职业特点，就是难以建立科学的生活规律。你比如大夫，大夫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大夜班、小夜班、中班，有时候啊，那该下班了，那抢救病人在手里，又得延续的再联系多少个小时工作，再有就是像这个演员啦、记者啦、警察呀、护士啊这些工作，有时候真的他们都是没办法的，就是这个工作性质所决定的。这样呢，就是要使自己能够胜任这个工作，选择了这个工作，就注意在这种不规律的生活中。不规律的工作中建立自己的生活周期，你就不能像正常人八小时上班那样的方式了，就是说要用一点心思在这样不规律的工作环境和职业中来建立自己的比较科学的生活规律，减少精神刺激，然后呢增加饮食，要多水果多蔬菜，还有呢就是要这个适当的锻炼，比如进健身房啊、散步啊、锻炼呢、啊，这样呢就使着你一些，早期免疫功能降低的一些疾病，比如反反复复的感冒啊，或者反复的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急慢性的炎症啊，或者急性扁桃腺炎啊，这些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呢、小小的感染呢，能够减少到最少程度。这些呢都是在生活的环节中，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的，就是维护我们的身体。40岁左右的人呢，尤其应该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了法定的中药。因为两三千年前我们祖先就知道了啊，它能够这个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那么这16个字虽然少，已经跟我们现代西药学对灵芝的药用价值的肯定基本上是符合的。所以呢现在利用科学和方法和新型的科学仪器测定，就知道灵芝的菌丝体，在就是灵芝生长过程中啊，它要菌丝体几次配然后才能够生长出来，还有它的子实体，像蘑菇一样的东西，种子、孢子粉，那三个部分它是含有的灵芝的化学成分非常非常的复杂，非常多，十大类150多种，那么我们经常提到的六七十种、甚至于其中的六七种，那是经常提到的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物质，同时它本身就是一个偏碱性的全营养的物质，经常用灵芝就可以维护我们身体的酸碱平衡，另外呢，它可以使很多你平常不容易得到的一些营养物质得到补充，比如18种氨基酸、8种身体不能合成，代氨酸、赖氨酸、精氨酸这些，进去以后对我们身体有很好的修复作用。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酸它可以促进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同时呢它又可以对我们心血管系统，对我们大脑的稳定系统， 促进我们的睡眠好，像这些方面呢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还有就是呢，比如这个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双向调节免疫功能，使得我们免疫战士和免疫的战斗力增强，红细胞的含量增加，使血氧能力增加，这样来改善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内缺氧。另外呢，就是在不规律的生活的人，用灵芝以后，因为它这些有效成分不断的给你补充，它会选择你哪个弱就把它增强，哪个地方表现强了就把它减低，这样来维护我们整体的平衡。所以灵芝啊，它是通过它的有效成分，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的稳定，使得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得到发挥，然后有损伤的部分得到很好的维护和修复，然后呢又使着你的身体呢可以比较好的自我的修复能力，自我的痊愈能力能够得到很好的提高。因此呢，在有一些慢性病啊、常见病、多发病的朋友啊，还有为了促进自己免疫功能正常的这些朋友，那么经常用灵芝呢会起到全面的对身体的维护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